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介绍边一位诗人？ 哇，呢位老诗人，我其实等咗好耐，一直都想介绍佢，因为我一直好倾慕佢，可以讲。喺台湾都见过佢几次啦，就系、是、前辈老前辈啊，管管。管管咧，佢其实今年已经八十几啦，应该系八十五六岁啦。咁呢屬於台灣最早嗰一批詩人啦，創世紀嘅創刊者啦之一啦，佢都係同雅元啊佢哋咁樣啦一樣啦，都係喺四九年啊就係、是、隨軍撤退到台灣㗎啦。咁、但係呢佢同好多我哋所熟悉嘅台灣詩人最大嘅唔同呢，就係佢係一個非常之幽默可愛啊，好有童心嘅一個詩人。咁佢自己亦都玩好多嘢嘅、做過演員啦、電影啦、戲劇嘅演員啦，又一直畫好多畫嘅，畫啲畫咧亦都係好有趣嘅。你可以講係文人畫，但係亦都可以講係一種好有童心嘅水墨畫嚇。咁、佢自稱咧就叫詩壇孫悟空。即是一个。 不是老顽童。 其实就是老顽童啊。我地背地里觉得他话真是老顽童啦。咁好有型嘅、长发飘飘又好大隻个佢是一个山东人嚟嘅。咁佢嘅诗呢就同佢嘅性格非常相似、经常呢就会幽你一默。但系咧又有好多咧系同中国咧传统过嚟嗰种情怀相关嘅。咁佢最我其实我谂听众大家咧有冇睇过两部电影？有一本佢叫做唐朝倚丽男，你知唔知呢部电影啊？系、啊，入边佢有份演噶喎。 哦， 系啊系啊，诶、邱刚健做导演噶嘛、 我哋介绍邱刚健嘅诗嘅时候提过。 咁啊，管管喺入边咧都有演一个即系倚丽男嘅。咁咧，卷卷嘅诗咧，其实风格好强烈嘅，一听咧你就知道系佢噶啦。我最近咧就买到一本咧，就系佢嘅一本合集啦。我觉得喺入边拣佢嘅诗嚟介绍俾大家都几好。呢本诗集咧嘅名都几有趣啊，《卷卷闲诗》。用普通话读咧就 系 《卷卷闲诗》。即系卷下你嘅闲诗。系啦，咁我哋听下佢入边咧，作为卷首嘅第一首诗。是叫做念， 念管管，爱恋中的伊是一柄春光灿烂的小刀，一柄春光灿烂的小刀割着吾的肌肤，被割之树的肌肤诞生着一簇簇鹰牙，依那鹰牙的手指是一柄柄春光灿烂的小刀，一页页春光灿烂的小刀上开着花，一滴滴红花中结着一张张青果，一张张痛苦的果子是吾一枚枚的脸，吾那一枚枚的脸被依那一柄柄春光灿烂的小刀割着割着。 念管管的作品， 管管这首念呢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因为呢里面那种艳丽呢那种凄美艳丽呢，他在这里写着爱情的，但他用的意象呢都挺凌厉的、 刀的出现、 他将他喜欢的人比喻成一把刀，但是春光灿烂的刀。那我自己呢，既然他是春光灿烂又是刀，我就是一棵树，是春天的一棵树，被他割，割完之后呢就会生出一些鹰牙。大家见过那些树受的伤，那个伤口其实会生出一些嫩牙的嘛。那既然有这个逻辑呢，就被割都是可以接受的，他觉得、其实割完之后我会更新，我会整个人不同晒。虽然呢有时觉得很痛苦，其实是爱情。 的滋味咯。佢講緊嚇，咁呢首詩係冇標嘅創作年份，但係我估咧係佢青春放浪時候所寫，但係亦都有可能係佢，因為佢一直童心未改啦，可能係佢後嚟寫都未定。 嚇，割着啊嘛。 係啦，最後就咁樣收喎，即係着係一個進行時啊嘛。佢、 嗯 啊、反复咁样进行緊呢种割嘅动作，就好似我哋喺爱情之中，我哋唔想佢终结，宁愿係折磨落去。 係、嗯、仲、啊、觉得受伤係有啲好新速速嘅鹰牙出现 係 嘛。 係呀、啊、最后生出一粒粒痛苦嘅果子，其实係佢自己喺爱情中嘅各种表情，大家可以想象下。 係跟住我哋要听禅星者道菜。 禅星这道菜，管管。大清早，妻就拿着菜篮子去检拾禅星，一会功夫就检拾了满满一篮子禅星回来。孩子们却以为家里有了树林，他们正在树底下睡觉呢。妻却把禅星放进洗菜盘里洗洗，用塑胶袋装起来放进冰窖了。妻说等山上下雪时再拿出来找着吃，如果能剩下再分一点给爱斯基摩人。听说他们压根儿也没吃过禅星这种东西。 是啊，一定要介绍呢首诗，同埋其实点解要讲到管管呢？因为我哋之前呢好几集都好沉重啲诗人，但管管呢係一个相对轻松啲嘅诗人，但佢嘅轻松呢又唔係话好浅白嗰种。好似呢首呢，佢话佢嘅太太呢出去，其实唔係去买餸，去执啲禅星啊！夏天嘅时候， 唔系执禅，系执禅星。 系啦，因为禅已经系点咧？喺中国传统入边，禅已经系好清高嘅一种动物啊嘛。佢食露水为生噶嘛，而且成个夏天都喺度叫。有啲人就话禅就好似艺术家咁样，不是生产，就知道制造噪音。哎、但系喺管管呢度咧，你觉得哇，禅已经咁清高，佢嘅声音更加之虚无缥缈。但系佢太太执翻嚟。執返嚟做咩呢？執返嚟首先啲小朋友呢就觉得嘩，成个夏天入埋屋企嘩，仲要嗰种树荫嘅清凉乜嘢都出晒嚟。当然啦，呢度有个背景，你会睇到佢点解个妻子会去執禅星呢？你可以想象系一个比较清贫嘅生活啦。正如有句西方有句言语讲，贫穷的时候听下风声都是好的。啊、就是说即是广东人就叫食西北风。咁、啊、既然执啲禅星返嚟呢，哇真係可以洗干净佢爱嚟食㗎喎。唔单止自己食喎，仲要分享俾人哋喎。分享俾咩人呢？分享俾爱斯基摩人。 即係完全估计唔到爱斯基摩人会同禅一 起。所谓夏虫不可以语冰嘛。咁佢呢个就反过嚟就是冬虫不可以语禅啦。但係呢入面嘅心态系咩呢？我咁穷啊，我仲可以分享。 系 系啦，呢种系好幸福，好幸福嘅。佢觉得我系一个好奢侈嘅，我有禅星仲多就食唔晒，系可以留翻俾其他人分享。所以佢呢个人系一个好即系知天命啊，知道满足嘅人。 系，但我好中意个意象就系讲话个禅星入埋屋咧。 系啊， 其实即系夏天嚟讲，系真系咁嘅感觉。 系啊，佢一路咧都系好清新嘅，同埋咧你会觉得佢系好煞有介事啊。好认真，哇！执禅星佢真系写到好似，如果你将个禅星咧替代一下，话佢系去执啲果实啊，或者 咁就唔系嗰回事。 系啦，或者你去买餸啊，咁样你就会变得哦，原嚟日常生活啫。但系佢讲紧嘅嘢系完全系虚无缥缈嘅，但系好认真。 系，同埋其实基本上系执唔到嘅嘢嚟噶。 系啊，所以觉得咦，个妻子可能更加似一个诗人。 好，跟住我哋要听光。 缸管管，有一口烧着古典花纹的缸，在一条曾经走过清朝的轿、明朝的马、元朝的干戈、唐朝的辉煌，眼前却睡满了荒凉的官道的生疮的腿边，张着大嘴在站着看。为什么这口缸来这里站着看？是哪一位时间叫这口缸来站着看？是谁叫这口缸来站着看？总之官道的荒凉上被站着一口孤单单的 张着大嘴在看你的光，这光就渐渐被暂得不能叫它是光，反正它已经被暂得不再是一口光的孤单，如同陶渊明不只叫它是陶渊明，它敦煌不只叫它是敦煌，有人去叫光看看什么也不说，有人说光里装满东西，有人说什么也没装进光，有人说装了一整光的月亮。有一天有个家伙走来，打破了这口缸，也是一个屁也不放，不过这口破缸啊却开始了歌唱歌唱。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缸，管管的作品，这个就象缸的缸 啊你一估就估到了，真是象缸啊。那那个时代八十年代呢，即是真正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呢都会去反思，所以中国文化是不是真是这么完美这么不可质疑的。那我们就有了这个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入面有一个很强大的意象，就是象缸，象缸文化，中国文化中象缸文化。那这个缸呢呼应回象缸的，可以说它虽然呢是一个更靓的缸，烧着古典的花纹，哇，而且它经历过清朝的嘢、明朝的有元朝、唐朝辉煌，诶，现在但是变成是在一个这条官道啊，好像一着生了疮的腿啊。 嗯， 其实是一个很丑陋的意象的。这个丑陋意象呢慢慢这样铺垫了下来。它在这讽刺着我们的中国文化，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这样的缸在这里。你可以意淫很多东西进去。就好像它说有人去看看缸，讲了又好像即是原之又原。说入面有些东西又不讲是什么。有些人又说它入面有很多东西的，有些人又说它入面装的是月亮。 嗯， 其实它这里都讽刺着我们对中国文化，其实很多时候是意淫，是一种呢后加的，将它填充很多我们想填充的东西。那事实上这个文化它很孤独，它擘大的嘴，擘大的嘴又没有东西好说，因为入面是空的。但是到最后呢，我哋可以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打烂佢，打开咗佢咧，佢先至开始歌唱 ，bang 一声，然后先至有可能发出声音。 系，哇！呢首《缸》咁样，呢、这个真系，喂，系咪不嬲话管管嘅诗，有时都会系咁样，即系要讽刺一番咁。 嗱，你又唔可以话佢系一种好愤怒，你可以讲系嬉笑怒骂。 嗯， 系嘛？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好似管管咁嘅老顽童，饮醉咗酒吓喺度。哎，闹你哋，闹下你哋啦，但佢又唔係好认真咁样闹喎。咁正如佢係诗坛孙悟空嘛，孙悟空大闹天宫就係将你呢啲外表庄严嘅嘢全部打烂晒佢嘛。 係缸啊，头先听嘅嗰一首。跟住落嚟我哋要听某诗人之自杀牡丹。 某诗人之自杀牡丹，管管。一朵鲜红的牡丹花自那张惨白的脸上迅速地向四周绽放，越开越大，一匹一匹的红花瓣占了整个的平交道。手上拿着一本他的手抄诗集，一封寄到法国尼斯城一个女子的信，信中提到他住在哈尔滨的母亲，一把没有用的钥匙，钥匙带上还系着一个汉玉戒指及一张看小城之春的电影票。那朵鲜红的牡丹花自他脸上迅速地向对街开过去。 某诗人之自杀牡丹，就是管管的作品。 哇，这首诗是一首极端的意象诗。它前面呢有铺垫，就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其实讲的一个人呢可能是跳楼自杀，跟住血在的头度流开，好似一朵牡丹花咁样。但係呢佢中间呢佢加插咗好多嘢。呢加插个嘢呢就你可以想象呢短短几句诗入面呢、这个诗人嘅一生嘅命运喺晒度。佢嘅母亲喺哈尔滨。然后呢佢封信係写去法国一俾一个法国嘅女子嘅。跟住佢条锁匙係冇用嘅。点解冇用呢？因为佢返唔返佢嘅家乡啦。但係呢佢上面又记住一个汉玉戒指， 汗肉当然是一种文化根啦，对于他来讲。同埋呢，一张看小城之春的电影票。小城之春呢其实就是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嘛，四十年代。我们都看过啦，废木的小城之春是四十年代尾的一个刚刚抗战完成之后一个巅峰的电影的巅峰作品啦。入面是那种家国破碎国破山河在那种情怀嘛。咁但是为什么这个诗人自杀的时候身上带着这些东西呢？其实他是不是在他离开国家的时候他已经是死了呢？但是或者他为什么这封信不寄出去他就死了呢？你令你对一个人的一生啊浮想联翩。这首诗总共得100个字左右。但如果你用小说去写可能就是一本一个人的传记那么长。 是啊 ,1985 年的作品。 是啊，但是不知道他具体是写哪个诗人啦。但是他最后呢在他面上盛开那朵花，即是那些血流成的，都是一朵中国花。其实那个时代的诗人呢是那种即是故国的情怀是很重的。当这件事我们现在有时会批评是一种什么民族主义也好什么，但你必须理解，比如卷卷他1949年离开之后一直到写这首诗的时候他都没有回过去。我们听完下一首诗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么重的情感。即其实这个自杀的诗人可能是他想象的自己都未定。 是最后我们要听多了或少了的岁月。 多了或少了的岁月，纪念父母亲。他离家时才15岁，那时母亲已经47岁。现在母亲已经77岁了，他也活到了45岁。可是母亲还是说他才15岁，虽然他的孙子都已经17岁了。也许母亲说他才是15岁是对的，他也记得他母亲才47岁。那么多出来的岁月是谁的呢？可是他又觉得他是45岁。母亲也说他已经77岁，那么少了的岁月又是谁的呢？不过母亲说他才15岁是真的，母亲才47岁也是真的。 多了或少了的岁月，咁有个副题就系纪念父母亲。 系啊，呢首诗好悲哀啊！咁令我谂翻起咧，卷卷佢之前咧，佢接受咧龙应台嘅采访。龙应台咪写《大江大海》1949嘅，入边采访卷卷嘅时候咧，卷卷就失声痛哭啊，系大哭啊！咁点解咧？因为咧，佢就系15岁离开家乡，即系。去了台湾之后就一直都没见到自己父母亲，生死未卜，联络不到。不单止他，他那代人很多人都是这样。雅媛啦，我们看回最近雅媛的纪录片也都提到这件事啦。湘琴啦，湘琴写他怎样想怀念他母亲小时候跟他煮这个肉丸汤。雅媛呢就说他小时候不懂事，以为离开了还可以回来，他妈妈呢一朝早呢来送他，即是他兵营要开拔的时候呢，咁他竟然呢就炸瞓，就唔见佢妈妈。即呢一切呢即係喺所谓大江大海啦之后都成咗一个好惨烈嘅命运啦。即係你一失去咗之后永世失去咗。唔係一般人喎，係父母喎。咁其实呢首诗入面呢就讲到呢样嘢，佢反复咁样计算緊一个年龄。但係你计算呢个年龄有冇意义呢？你点计算你都返唔返到去15岁。你母亲亦都返唔到去47岁。但係呢佢最后呢呢种种计算，佢疑问多出嚟嘅岁月同少去咗嘅岁月係边个导致咁样嘅呢？亦都冇发问，你最后你变成咗係天意，你怪蒋介石，怪毛泽东，怪二次大战，其实最后都冇用，你都係返唔到去㗎喇。但係呢佢就话哦，有一刻係真实嘅，就係佢母亲每次諗返起佢，因为佢母亲冇见过佢之后嘅样嘛，諗返佢，佢永远都係15岁。 系。 咁佢谂翻佢母亲咧，亦都唔系77岁， 系47岁。 咁呢种真实咧，你会觉得系好无奈，但系咧有时又聊以告慰自己，即系自己留低俾母亲嘅回忆咧，永远都系年轻嘅。 嗯嗯。 啊，母亲唔知佢生死，当然挂念咗一世啦吓。佢亦都唔知道母亲最后嚟系点样。 系，哇！呢个就系同之前阿管管其他嗰啲好玩嘅诗， 好沉重，非常沉重。而且咧，管管咧，系一个大情大性嘅人。我喺好多啲片睇到佢，佢都系咁样嘅，话喊就喊，话笑就笑。佢依家80几岁咧，其实都仲系好健壮。前两年仲喺台北喺地铁站就碰到佢，大步流星啊，拖住嘅佢个仔好细嘅仲。 系 咁样喺度，跟住话：哎呀，要去睇画展啊！咁样，即系对生活就系充满晒一种热望嘅人。 系管管啊吓，咁我哋又未讲完， 未讲完佢咁丰富嘅一个老人家吓，我哋下一集继续介绍佢。 好，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